会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陶杰、刘世良、胡恩威，光明顶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叫做碧海青天食水深，传真热线23390209。好啦，听呢句咁有诗意的话题咧，吓、啊、 食水深都有诗意， 唐诗咧，咁啊估到讲咩话题 咧？食水深系唐诗噶， 可以系讲呢个公共交通噶，碧海青天食水深。 因为咧有人 讲航空公司啊， 最近咧呢、這个叫做填海大风波，啲人话咧所谓香港嗰度啊。即系而家中环嗰橛一填多十几二十公顷咧、 啊， 就变咗冇咗嗰个维港叫做天线啦。 系啊 系 啊, 啊，即系英文翻墙嗰只叫做 skyline。 系啊， 即系话咧玩完啦，咁咧就反对填海嘅啲环保组织就同政府咧就扎晒马。 嗯 啊，咁啊究竟乜嘢叫做 skyline， 同埋啊呢个填海对香港生态有乜影响咧？今晚咧就呢度两位都专家，阿胡恩哥就系建筑学家，卢世良就社会观察家，社会观察家包括埋啊啲山势啊、水文啊都在观察之列噶。咁咧，请你两位由呢个文化极度深层角度咧，即系唔系大班嗰啲啊，去睇睇呢个叫呢个填海问题。我咧就冇嘢，我一睇咧就觉得咧大铺。因为咧呢、这个由风中国玄学风水角度去睇， 啱啊啱啊！ 你嗰个港岛嗰度凹落去嘅， 系啊 吓， 聚水 啊嘛， 好似个布袋咁聚水， 冇错， 即系好似你生疮咁，个疮平时肿咗出嚟、啊，都有啲脓谷咗喺里边噶嘛， 系 啊， 你截平佢啦，系嘛，咁啊冇事咯，皮光肉滑啦、啊，但系填海个道理一样啫嘛，你填到嗰度一条直线。啲水咪唔流咯，即系好似你睇下南区嗰头，即系域多利呢度对落啊， 啲水就流得太快。 系咯，水流得快啊嘛，因为嗰条海岸线直噶啦，系嘛， 即系冇得聚财咯。如果中国讲啊，系嘛， 嗰度啲楼咪好难起咯， 系嘛，唔知 咁而家咁样样，即系点先？你两位你觉得有乜高见先？ 高见啊，啲香港嘅典型嘅政府行为啊， 点解咧？ 就好事变坏事啊！ 咁佢想建设啫，咁都唔啱。 咁未必一定系填海噶嘛，因为佢哋政府嘅理据就系话要起多条路出嚟，即系解 中环湾仔绕道。 中环湾仔嗰个问题，但系我觉得未必用填海嘅方法。你好似东区走廊嗰个方法都好噶、 嗯， 即系你起一条桥出嚟，唔系话要填出去。 出边搭几条桥墩啊？ 即系佢打个桥墩，然后喺上边起一个 浪一浪 天桥咁样，系 咁你视觉上睇落去又舒服啲，同埋咁样填法有啲时候系。同埋填海係好傷嗰個海嘅， 但係佢原本個啊胡恩威佢原本個構思仲得意嘅喎，其實佢原本填多啲，然後仲話起個海心公園喺度。 係啦、啊，你個三潭印月啊， 海心公園。唔係，咁你成個維多利亞港咪、你填啊填啊填啊，尖沙咀。 我就唔明點解嗰個即係嗰啲官諗緊乜嘢嘅填海，然後做一個海心公園， 係啦、啊， 就保留嗰個海岸。 海岸线， 海岸线，咁、你海岸线其实都系景观嚟噶嘛？ 佢而家香港最大嘅问题咧，就系由西环一路去到筲箕湾咧，其实沿住嗰条路嗰度行咧，其实有好多好好嘅风景嘅、 啊。 如果假设政府规划得好啲咧，变咗一条即系人行得嘅一条路咧，或者系可以踩单车啊，或者系可以俾大家系一个好好嘅旅游，即系旅游又好，或者俾市民去享用嘅公共空间、 嗯。 但系政府而家咧就一撅撅咁噶嘛。 系啊，一忽一忽咁填。 咁你咧就好怪咯。咁同埋有啲时候香港咁靓，即系。一个咁嘅一个咁嘅地势咧，咁而家有啲嘥咯，系嘛？咁同埋政府啲理据系好怪噶，用交通做理由，我就觉得唔系好讲得通咯。咁啊，实会塞车噶咯，一个地方发达就会塞车。 呢个 纽约唔通又话塞车？ 塞车咧，唔系理由嚟，因为你再出边填 咗呢个中央公园， 你出边填多一浸， 佢又塞咁点啊？又塞又 塞埋嗰浸，就一路填落去，呢个系唔合逻辑嘅，系咪啊？最早就已经黄道塞车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？呢个德辅道。道中塞车，开多条干诺道中出嚟啦， 又塞啦，系啊， 又塞啦， 系嘛， 高士德出嚟湾仔北啦， 以前海旁就应该系文化酒店隔篱就 海，系啊，六国快大饭店先， 咁你大城市就经济好实塞车啊， 六国一行出嚟就跳可以跳得海噶，嗰阵时啲小姐揸人周身做， 唔系 使乜行咁远啊？ 但系而家塞车你又系太多巴士啊嘛，你明 啊？ 你见过香港 系咪系咯？ 巴士好似变咗火车， 我自己一条，我自己翻工过 放工就成日經中環灣仔嗰橛路嘅。其實個問題咧，我就贊成阿胡欣威嘅講法，就唔係話嗰個道路設計有問題，而係嗰個交通管理嘅問題，就多過係道路設計嘅問題 啦。 即係好似琴日嗰個巴士咁樣砸落嚟砸清架的士嗰度咁樣，就係嗰啲 cut 線嘅情況咯，就係 cut 線 cut 得急。 同埋咧，即係點解嗰啲巴士？香港啲地勢根本係唔用得咁多雙層巴士。 係啊，又唔知 人哋前宗主國英國佬咁多雙層巴士，人有你又有，你唔睇英國咧，嗰啲係平地。 但係 你去倫敦睇下， 同埋冇咁多天橋喺上邊， 都冷氣 啊。 冬天成十度都開勁冷氣， 咁你冷氣啲廢氣排去邊咧？咁咪又係排翻喺鬧市個嗰個空氣裏邊。 香港啲樓又高， 同埋你睇下好多啲天橋咧，根本唔合安全規，國際安全規格。你話合咗嚟？ 上次試過飛天巴士之後，咪 山道嗰啲天橋斜落嚟啊！你行兩層啊！ 政府啲官又走出嚟話：我哋符合 安全標準。第一時間嘅即時反應就係話： 安全標準。 屯門公路就係啦，次次都好似片，好似片雜技咁樣。 是啊， 哇！呢啲雙層巴士係俾嗰啲大幅度嘅平原嚟行，好似英格蘭啊、中部啊。 其實我諗最終係背後係講緊咧，政府喺一啲決策裏邊啊，背後有冇個價值觀係點樣？就問佢個價值觀有冇公開話俾啲市民聽？ 佢淨 係 知道填十八頃要嘥幾多錢，如果你唔填，每日賠100万嗰個價錢啫。 係啦，但係講嚟講去，而家都 佢唔知咩叫價值，佢唔知道咩叫 skyline， 咩叫 skyline， 同埋社會價值咯。即係個 如果個社會價值係值得嘅話，就算你真係要賠都應該賠。 係啊，咁咪賠咯， 係咪就賠香港人？ 你賠你眼前冇咗一日100万，但係千秋萬代咧。 唔係等於上次啊廖秀東拆嗰個吐露港公路嗰個隔音屏一樣啫嘛。 即係而家好似大陸起三合啫嘛。 係啊， 即係呢個個中國式思維啊，乜嘢都睇見眼前嗰陣純利。眼前咧嗰陣錢，但佢唔識永遠唔識得計啊！呢個千秋萬世保留呢個海港啊，個無形價值喺邊度？呢啲眼前嘅錢你係唔可以要。 咪同埋成個講填海政策嗰個決策過程都係好騎呢噶，即係又唔係好科學化嘅。咁你政府揾好多嗰啲外國顧問公司嚟做嗰啲報告，又市民又睇唔到。跟住本身佢嗰個決策過程，譬如城規會啊，好多嗰啲嘅運作又係冇乜人知佢究竟做緊啲乜。 其實究竟嗱，政府而家就成日都攞城規會嚟做擋箭牌㗎，胡欣威。 咁但係城規會冇乜。 其實城規會係一嚿乜嘢嚟嘅咧？ 嗱，城規會有冇立法會議員，有冇民意代表？全部都是政府委任的，咁里面嗰啲人咧就有好多系大学嘅专家，或者系一啲专业嘅团体嘅代表，或者系一啲即系 有啲都几无厘头嘅。其实我见到啲名字，不过就费事人身攻击啦。 城规会40几人咧，开会咧就得5个啫。 系啊， 好多咧系传阅文件， 系啊， 话呢5个即场到咧就何分分钟就已经决定咗一个填海嘅决策噶。 唔止系咁，因为香港啲土地资源咁宝贵咧，咁你变咗嗰个城规会佢个权力好大， 同埋 佢个运作，佢个运作本身好唔专业，因为 佢牵涉到好多利益， 好多委员都系兼职嘅。即係好多你有時候好難要求，因為佢都係義工咁做。 或者喺大學教書。 咁所以基本上係政府官員咧就間接主導緊嗰樣嘢，咁就揾佢哋做橡皮圖章嘅啫。 即係以前英國佬嗰套所謂諮詢政治啦，即係揾啲人嚟吸個印，咁就話俾你聽，我嘅決策咧係有民意、有輸入嘅。 同埋衰咗咧，你要咩？你40几人要做埋千古罪人。 但係你城規會要改革嘅，因為其實前幾年都有咁嘅討論嘅，佢應該譬如引入多啲民意代表啊，同埋運作嘅透明度要高啲啊，同埋啲委員可能咧有部分。咁咧系应该系真系你要睇翻个出席率咯，有啲系零出席噶，有啲可能系出席得好少。咁同埋佢亦都唔需要向咩人问责，咁亦都冇咩公听会。即系譬如有好多重要嘅香港土地用途嘅决定啦，咁变咗好似嗰阵时讲中央图书馆咁样样。咁佢哋其实系亦都扮咗个角色，即系喺嗰度点样去平衡。评审嗰啲设计嘅，咁中间佢哋亦都提出好多意见嘅，但系嗰啲意见咧，有阵时政府中意听就听，又中意唔听又唔听，所以我都觉得咧，参与嗰班即系香港即系嗰啲公众人物咧，亦都要考虑翻咧，有啲时候系俾政府过桥噶，咁同埋而家个体制系应该要改啦。今次填海事件有反映到， 唔系因为其实你好多时香港嗰种咨询政治咧，其实都系停留喺70年代嗰种业余水平噶嘛， 你好。麦理浩形式， 俾面派对， 但系嗰阵时冇咁复杂噶嘛，嗰阵时成个政府同埋个社会对政府嘅要求啊， 香港都 冇 咁复杂啦， 系啊， 先 成个发展嗰个规模都唔同， 唉，唔怪得真系碧海青天啊，系嘛，你个碧海青天就冇证啊，佢就食水深啦，全真热线23390209， 指点江山，笑傲江湖。陶傑 刘西良、胡恩威，光明顶。 今晚的话题是这个填海啊。咁啊，讲到呢个填海咧，其实就公说公有理嘅吓，婆乸亦话婆乸啱，一个咧就话讲人民风景、环保生态，另一个咧又话呢个人口交通问题，到最尾嗰句蓝调就叫做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， 即系讲咗等于冇讲， 即系等于 跟住最终就见仁见智， 系啊，最尾啊见仁见智，跟住就拭目可待， 系啊， 拭目以待，吓呢啲。 但系其实我睇讲填海咧，另外一樣嘢都好有趣，就係講嗰個香港，即係我哋講個太平山咧，而家咪半中半山咪起咗好多好高樓，但係遮曬嗰啲山 已經玩完啦。 其實嗰兩樣嘢都幾得意嘅，即係海日 相近 嚟， 其實 跟住樓咧就係咁起到咁高，就遮曬個山。咁呢個從風水學角度嚟講，又係都唔係幾好噶嘛。 就算你睇夜景啊，你而家上到太平山，你望落嚟咧，那個夜景已經比嗰啲幾十層、八九十層高啲大廈就削咗一塊一塊。 係啊，係。 你而家以前坐缆车咧，一路由呢个坚尼地岛嗰度坐上去，两边你又睇到咧系海，即一边啦，唔好话两边啊，睇到海。而家望出喺缆车度咧，就净系睇到一栋栋深啦，睇到墙嘅啫。咁你缆车有咩理由收咁贵先？都冇人话成日嗌呢个三巴三铁减车飞价，我第一个应该减价应该系缆车，都冇嘢睇。 其实坐双层巴士上山顶好刺激噶，掟 系啊，啱掟嘅话你十五号啊，喂，嗰啲路 好睇噶， 迪士尼过山车， 嗰啲 限飞车， 嗰啲路嘅宽度啊，系当年系为台桥而设噶， 可以阔 多几尺咋？ 唔系啊，有阵时我行丝路拔道咧，佢亦上山顶咧，见到有嗰几栋咧，系零零丁丁好高噶，其实 即系系啲。我都講怪現象，唔係因為香港冇地震，所以啲人就肆無忌憚。 冇地震好難講， 咁就係咁起咁樣咯， 係嘛？ 起到真係失控啊！我都覺得 有。即係呢個咧，一個城市嘅 skyline 咧係好重要，你唔可以起到咧亂差咁嚟咧，一搭二搭 唔係咁，你好怪啊！譬如你講成日話地少人多，但係新界好多地區咧，你就見到咧好多農地啊，好多嗰啲咩就要嚟擠貨櫃， 貨櫃牆啦變咗， 或者擠好多擠垃圾。咁嗰地咁點解又唔好好地去運用咧？ 同埋一個城市啊，嗰個叫 skyline 咧，係啊，你嗰有價值咧，係唔可以變，即係唔可以變，即係當然唔可以變，冇可能嘅。但係變化盡可能唔好太大。嗱，舉例嚟講，喺倫敦泰晤士河畔嘅嗰條嗰個即係嗰啲所謂 skyline， 即係嗰啲屋啊嘅屋頂形成嗰條線咧，你就係由東數到過去咧，就係、是、聖保羅大教堂啦，倫敦塔啦。跟住就呢、這個中間嘅呢啲咁嘅國會， 有個叫即係 Millennium View 啦， 係啊，即係呢個多咗都俾人鬧啊！當前幾年 開始鬧，而家 話破壞咗倫敦個歷史嘅 skyline 啊！跟住就大笨鐘啦，係嘛？呢啲一路咁過嚟，跟住南岸嗰度嗰幾棟啦，咩咩 Festival Hall 啊， 係啊，即係嗰個叫係啊咩皇家咩演藝廳啊，咩倫敦市政廳啊，呢個咧係喺嗰度百幾二百年咧，嗰條線咧。之所以成为一个城市一个身份咧，系唔好似 象征， 即系好似女人三围咁，你唔可以卜一声暴涨，一定要 keep 翻个三个数字。 咁你知 上落得一寸半寸， 香港都要暴上暴落噶嘛。 嗱，你 中意豪啊？ 系啊，你一味豪，你香港个 skyline 要大噶嘛？ 即系当然 系啊， 当然你而家你讲嚟系 无敌海景咁样， 无敌海景啊，无敌海景最后咧变成一个叫恶性追求无敌海景嘅病态心理。 病态嘅，我觉得香港追求无敌海景， 我睇个病态来源就因为政府嗰个城市规划嘅政策入去。 而家最无敌海景喺边度咧？我哋听边处啊？就大坑道半山叫丽德村啊，啊，晒嗰度系咪应该系 防 协 嘅？ 防协嘅 嗰度咧就无敌海景， 系， 但系咧斜上去少少云景道又系嗰个景， 系啊， 咁有咩理由咧？楼价争咁远咧？ 咁又唔好咁讲，我觉得普通小市民都可以享用呢个咁嘅靓景嘅。 唔系，但 系咁又唔系， 咁 咁 历史遗留落嚟， 咁系一栋楼卅几楼摆到 耐噶啦， 贵多几百万， 几年噶啦，丽德村已经。 同埋丽德村一个好经典嘅设计， 圆形噶嘛，嗰几栋嘢， 好靓噶。 但香港人對嗰個無敵海景嗰個追求咧，我諗全世界咧就係數一數二。 同埋嗰個海景，香港人要求咧，唔係一種空間，係一種係個 豪， 係唔係係一種係好似一張相咁嘅。你其實好多屋嘅設計，香港 即 係 嗰啲餐廳嗰啲， 你望出嚟同電視機一個好大嘅電視機係一樣嘅， 即係嗰啲電視咁樣。 唔 係 話咧， 即係你出到去有感覺到海風啊， 唔需要啊， 感覺到空氣啊， 好似錄影廠咁得㗎。 係啊， 咁所以嗰啲海景只不過係個真係個景嚟㗎咯。 咁其實整張燈箱燈片咧就得㗎啫， 都得㗎，都 效果差唔多嘅，其實 係黐 key 落去咁樣，或者黐張大嘅嗰啲牆紙落去咁樣。 但其實由海港填海咧，頭先講到同埋嗰個即係山嗰個線咧。其实反映到香港咧，对保护本身城市嗰个景观嘅资源咧，系冇乜政策。 嗯， 有嘅一个政策，咪政府咪 即系发展主义，地产主义。 唔系咁钱啊嘛，又话会赚到好多钱。 唔系，但系我哋成日讲啊，而家话旅游业系一个香港好重要嘅即系行业收益啦。 嗯， 咁你谂下。喂，大陸遊客嚟一次， 佢睇乜嘢先？你咩俾大陸佬睇？ 你嗰啲頭先我哋講 嘅，你唔好唔記得 講啊，山線啊，山景線呢啲其實 你唔好唔記得。如果講山景線咧，香港喺中國東南沿海啊，你睇下係獨一無二。 係啊 ，number one。 上海有冇高樓大廈？有， 世界都， 但係冇嗰個山。 啱。 大連、青島有冇好似淺水灣個海邊咧？有。但是又冇咁嘅山， 冇错啊！ 你香港嗰个咧，嗰、那个山景线咧，就系山同水两相配合， 同埋一路沿住个山咁起， 同埋个比例系好靓。 呢个叫做山高水长，就咁解啦。你个水一定要长，一定要深。点解英国佬嗰阵时睇中香港就冇睇中舟山？因为佢深水港。点解咧？上海、福州、马尾五口通商全部有份，英国佬会睇唔中嗰啲，因为香港个水深。水深咧就系个最大资源，深水港喺亚洲都少有，唔好讲话 世界都少有啦。 你咁样喐下填下又冇半寸，填下又冇几尺，即系等于 同埋嗰啲理由系好怪理由咯。 即系意大利佬不如啊，拱冧个比萨斜塔一样啊嘛，你自己。即系揾自己嚟搞啫嘛，系咪 啊？系啊，嗰啲斗兽场不如又杀出去啊！ 唔系你最终咪可以用 保养费咁贵，系咪先？ 每日赔100万啊，或者道路挤塞啊等等呢啲咁嘅理由嚟去做呢啲咁嘅嘢，大家即系市民觉唔觉得系合理咯？我成日觉得，即系背后嘅价值。 你话合唔合理咧？全真嚟表达下，翻转头再讨论全真意思，23392090。